但是可以超，就是踩的还是有响应的，很灵敏，蹭就它就出，但是没有那么迅猛。我话说回来，我觉得这种车如果太迅猛，是不是有点怪？就我觉得还是 OK 的，给我的直面感受是 OK 的。 嗯，就完全能够接受呗。 对， 那在盘山道里边，整个对底盘的这个，因为大家都知道 MPV 可能调的会比较软，那在过弯的时候，咱们正常咱在盘山道， 这个车我觉得一点都不软， 二三十过。哦， 这个车我觉得一点都不软， 有点支撑力的， 不软，有点支撑力。 对对对， 那它会硬吗？ 还好吧， 就是 我觉得反你就这么想啊，就是 底盘分三种，一是软，二是硬，三是韧。 现在给大家一个帽子 啊， 这款车型最贵最贵卖130,000 啊， 你对它有什么需求？ 啊， 这是你要在选车的时候最考虑的一点，就是你的需求如果多了，130,000肯定下不来。但是当你130,000能够有一个还不错的发动机。挺听话的，挺聪明的变速箱，然后各种配置给你堆砌起来之后，你会发现这130,000你到底值不值，你能不能接受？ 其实我是这么说，其实这个车给我的体验的感觉已经超过了驾驶的这种感觉的上的一些东西。 也就是说，开这样车的人，我能理解川的意思，就是说他并不在乎驾驶起来到底激不激情， 对对对，我并不 有没有乐趣。 我说的这事儿吧，我只是想看看它底盘开起来是啥感觉。 就所以说，这就是有孩子跟没孩子的区别，就是咱们的关注点现在完全不一样。就是我们拿到这款车，比如不管是六座还是七座，我们想的是，哎，你这些配置我们在日常家庭全家出行 能 用 得 上。哎，对， 这车至于开起来，只要能开走，也不让大家伙觉得难受，觉得太关键是坐着这些人觉得舒服。 是因为我开这款车，我最注重的是否是平顺。 嗯， 我并不太注重它是否操控。我见了一个弯，我是不是能，我可以拐的特别顺畅， 你想 非常自 在。孩子坐在安全座椅里边正吃饼干呢， 你 来一个劈弯， 不， 孩子拉拉手刹，你再踩一下， 不是劈不劈，就是、就是它支持这个。行， 到时候到时候孩子直接把奶瓶给扔前风挡玻璃上，你信不信？ 嗯，好，那就 所以它的实用性，它的这个所谓的每一个座椅所能够提供给咱们成员的这种舒适性，我觉得是。要放在第一位 了，结果得出来了，平顺。那么超车的话也有，对吧？ 对， 可以，就是反正动力够用， 也够用。 咱们以这个所谓现阶段这个大众媒体所评测最低级的这个称谓啊，叫动力够用， 够用， 对吧？因为我们并没有实际去真正去很暴力的驾驶这款车，因为我觉得没必要。 对， 好，明白了。那不知道咱们大家伙听明白没有啊？就关键是这台车，二位都给出了相当高的评价，我觉得起码在。超值这个角度，性价比这个角度，还有设计这个角度，在咱们自主品牌当中应该都还算是分数蛮高的一款产品了，对吧？ 对，然后就反过来大家怎么看，因为大家现在在选六座车跟七座车的时候会有犹豫， 嗯， 因为大家会觉得六座车是鸡肋，毕竟是少一个座椅， 哎， 对吧？ 那在这儿呢，节目也快结束了，我也问一下咱们听众朋友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你在选车的时候，这种六座的 MPV 跟七座的 MPV 都是家用的话，您会怎么选？发送微信给我们来跟我们来互动啊，微信搜索快车道，找到快车道 family 就是我们了。那好，今天节目呢就到这儿，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拜拜。 让我再看你一遍，从南到北，像是被五环路蒙住的双眼，请你再讲一遍关于那天抱着盒子的姑娘和擦汗的男人。我知道那些夏天就像青春一样回不来，代替梦想的也只能是勉为其难。我知道吹过的牛逼也会随青春一笑了之，让我困在城市里纪念你。让我再尝一口秋天的酒，一直往南方开，不会太久。让我再听一遍最美的那一句，你回家了，我在等你。